试一试脆弱让人放纵。 时间倒流，每一分每一秒都珍重， 多珍重， 握紧的手不然放松，十点半的飞机它在等候，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流， 我必须要走，

未来渺渺茫茫，不怕你心依然，只怕你越流淌春光。如果后去靠山怎么能叫我如何不要为你想，疼你在心里的我你看到 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，如果有人跟你说你变了，原因可能有两个，不是你变了就是他变了。阳光、空气、音乐、水和自己无时不刻不在变化当中，变需要勇气，需要动力，需要活力，需要耐力，更需要毅力，我们都会变成更好的样子。其实你变了，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吧。 别管我会受伤。 其实昂贵的橱窗，夜路华丽灿烂，陈列甜美幻想，谁当真谁就上当。突然以为你会不一样，但凭什么你 想要时间光，我们不知不觉变了，懂了是苦涩，才有获得。忘记千辛万苦用力争来的幸福，记住我们以为不能承受的孤独，是怀念，不要眷顾，忘记那天那夜那么单纯的付出，记住此时此刻如此丰富的背负，快乐痛苦我都想在乎。想要是牵挂，我们不知不觉变了，懂了是苦涩，才有获得。忘记千辛万苦用力争来的幸福，记住我们以为不能承受的孤独，是怀念，不要眷顾，忘记那天那夜那么单纯的付出，记住此时此刻如此丰富的背负，快乐痛苦我都想在乎。忘记千辛万苦用力争来的幸福，记住我们以为不能承受的孤独，怀念不要眷顾，忘记那天那夜那么单纯的付出，记住此时此刻如此丰富的背负，快乐痛苦我都想在乎，快乐痛苦我都想在乎。 我们都经历过失望，经历过生气，但我们应该分清楚，失望和生气是不一样的。生气可能只是希望被别人哄一哄，而失望就是对方说什么你都再也听不进去了，开始理性思考这段感情存在的意义了。所以不要让一个人对你失望，不要辜负别人对你的信任。 月亮在我窗前荡漾，透进了爱的光芒，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，猜不透你心肠，好想起

其中90%来自于企业市场，因此构建生态至关重要。近日，艾媒咨询发布2018中国新消费专题研究报告，报告显示中国已经进入新消费时代，用户追求性价比的品质生活和个性化消费，不再一味重视名牌。在新消费的时代下，精品电商已经普遍获得一定市场认知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一个人对你好很容易，喜欢你也挺容易的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坚持。一个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对你好，是喜欢你，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在一起，他还对你好的话，那就是真的爱你了。那些注定在一起的人，不管绕多大的一个圈子，依然会回到彼此的身边。那些柔情思念，不在于日子的长短，而是在于是否用心，是否用情。希望那些缘分兜兜转转依然能够回到你身边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最后终于还是要离开，不要哭，他说我们不要哭，点了一杯咖啡，放下一个小小的钟，约定了时间不要说再见，然后我们各西东。今天回到相约的地点，才发现身上带着那个钟，点了一杯咖啡，加了一点一点心碎，想起那一天没有说再见，忍不住有点心酸，忘了他，要我怎么忘了他？放了吧，就像放开手中沙。如果啊，如此深爱还是虚假，我将永远迷失在无边的海洋。怎么忘了他？放了吧，一切都是水中花。是他吧，仿佛看见他的长发，从最熟悉走到最陌生的挣扎。到相约的地点，才发现身上带着那个钟，点了一杯咖啡，加了一点一点心碎，想起那一天没有说再见，忍不住有点心酸。